第十六集，坚守阵线。在退回大部队的途中，有好几次图拉扬都以为他们会死在那里，但他和乌瑟尔还有洛萨都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战线，部落则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。 列队，举起长矛，把盾牌靠在一起，击退他们！ 士兵们迅速执行了洛萨的命令，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但都在各自为战，没有形成统一指挥，这样不足以抵挡部落在数量上的优势。现在他们一起移动，形成一堵支着长矛的坚固盾墙。部落一头撞在了他们的盾墙上，墙上有些地方被打出了缺口，那里的防守者没能顶住兽人的冲锋，但是大部分盾墙顶住了。兽人们捂着伤口退去，有的兽人倒下了，再也没有起来，其他兽人则很快跨过他们涌了上来。第二波攻击继续冲击着这道盾墙，更多地方被击垮了，但兽人们又一次遭受了沉重的伤亡。图拉扬向最近的小队长们打了个信号，他们迅速做出了响应，在第一道盾墙之后立即立起了另一道盾墙，他们可以一道接一道的竖起墙，只要每一道墙都能像第一道墙那样给兽人以重创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削弱部落，直到能够与这些怪物正面交战。不过这些兽人们显然不蠢，第三次冲击之后他们便向后退去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图拉扬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在等的东西，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走上前来，他们都把兜帽拉得很低，只能看见他们藏在深处的眼睛，而且每一个都带着一柄发出诡异光芒的权杖。这些怪物骑着眼睛发光、披着重甲的诡异战马向前冲锋，直直冲向盾墙，在靠近时他们举起了权杖。图拉扬似乎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嗡鸣声，这些怪物正前方的士兵们瘫倒在地，抱着自己的头，鲜血从他们的嘴里、鼻子里和耳朵里涌出来。 圣光啊，这些恶魔他们在向我们释放黑暗法术，坚守防线，士兵们，圣光会保护你们。 乌瑟尔站在图拉扬身边，他对这一景象怒发冲冠，他高高举起战锤，锤头像明月一般发出银色光芒，光芒从锤头上散布开来，照耀着战士们，让他们沐浴在光芒中。而当那些披着斗篷的身影再次举起手时，士兵们瑟缩了一下，但并没有倒下。盾墙上打开一个缺口，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朝着这些怪物冲了出去。联盟士兵们被圣骑士们惊人的技巧与力量所鼓舞，再次欢呼起来。图拉扬感到有些矛盾，作为圣骑士，他应当与他们并肩战斗，但作为洛萨的副官，他的职责又应当是在这里指挥军队。圣骑士们和那些披着斗篷的身影开始了战斗，但双方都无法占据上风。图拉扬看见其中一个怪物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加文拉德的手臂，被握住的地方立刻变得黑暗，但加文拉德的神圣光环也愈加明亮，那股黑暗瞬间就被驱散了。加文拉德举起战锤奋力一击，进攻他的怪物被迫松开手向后缩去。与此同时，兽人们继续进攻着盾墙，在防线上撕开一个又一个的缺口，但很快就有士兵站过来补上缺口。突然一阵动静吸引了图拉扬的目光，他看到几个远比兽人要高大的身影走上前来，是食人魔。那些巨大的生物向前走来，挥舞着差不多跟树木一样大的粗糙木棒。士兵们被这些强有力的打击扫倒在地，整段盾墙被直接击溃了。部落从缺口中蜂拥而入，涌进联盟士兵的战阵之中。 转换战术，形成盾牌小组，退回丘陵重整。 洛萨向离他最近的传令官喊道。这个士兵点了点头，然后举起号角，短促地吹响一声，然后又吹了一声。小队长们听到号声，分别喊出自己的命令，开始聚拢起自己的士兵， 一边退后，一边阻止兽人们接近。部落试图冲垮他们，但联盟士兵们紧紧地聚在一起，举着武器刺向靠近的兽人。每个小队都把盾牌放在一起，在身边架起小型的盾墙。兽人们靠数量优势冲垮了几个小队，一次又一次地冲向那些战士们，直到他们脚步不稳。但大多数联盟士兵都成功地撤了回来。图拉扬在山底沿着队列骑行，组织调度着战士们。他在那里建立起了另一道盾墙，每当一支小队退过来时，盾墙便打开让他们进去，然后在他们身后迅速合上。退回来的士兵随后加入盾墙，再帮助其他小队安全通过。图拉扬让弓箭手们尽力阻止兽人靠近盾墙，骚扰任何靠得太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。他们让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不过部落的船只仍然地继续靠岸，每一分钟都有越来越多的兽人加入战斗。 卡特加，我们挡不了他们太久，我们要做点什么阻止他们接近丘陵。如果他们冲破我们这里，他们就能直接北上攻陷王都。 我会尽力的。 卡德加施法击倒了一个奇怪的兽人，那个兽人穿着法袍而不是盔甲，拿着一柄法杖而不是剑，所以图拉扬猜想那是一名术士，相当于兽人中的法师。卡德加随后集中精神，他们头顶的天空开始变暗，几分钟之内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密布，以卡德加为中心的风暴突然形成，白发在他四周飞舞，闪电在天空中闪烁着，一道火花在卡德加伸出的手指上跳动着，然后一声裂响，一道巨大的闪电从卡德加手中激射而出。闪电的亮光撕裂了黑暗，重重地打在盾墙旁的一群兽人中间，把他们打得飞了起来。这道闪电的威力实在是大得惊人，被打飞的兽人都被烧成了碎片。然后第二道第三道闪电接连落下，图拉扬趁这个时候重整队伍，加强了盾墙，并且派出带着毛刷和火绒的士兵。这些士兵在部落前进的道路上点起了火，制造出一团团烈焰来阻止部落进军。他们成功牵制住了兽人的进攻，也降低了他们被包围的危险。但兽人们根本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，许多兽人冲上前试图扑灭大火，而精灵弓箭手们在他们靠近火焰之前射倒了他们。一个兽人倒在火中，尖叫着被烈焰吞噬，这使得其他兽人又退了回去。但是食人魔却不管这些，一个食人魔踉踉跄跄地穿过火焰，他的双腿烧了起来，但他的速度并没有减缓。图拉扬派了一整个小队来对付他，同时让弩车瞄准他开火，但这个食人魔在倒下之前还是击倒了许多战士，其他食人魔也跟在他身后走了过来。 瞄准他们，干掉那些食人魔。 我可以试试，不过射出闪电十分费劲。 片刻之后，卡德加的指尖射出一道电光，击中了领头的食人魔，并立刻杀死了他。当食人魔那巨大焦黑的尸体倒下时，卡德加也已经虚弱不堪了。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了。 但是这一下就足够了，其他食人魔开始犹豫了，即使他们再蠢再笨，也应该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。这让图拉扬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用弓箭和更多弩车去击中他们。盾墙依然支撑着，但是部落再次蜂拥而至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彻底打垮这面盾墙，而兽人们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。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还没有回来，图拉扬只能假定他们还在牵制着那些穿袍子的家伙。正当他还在想着怎么做时，洛萨来到了他身边。 让骑兵做好准备，吹响冲锋号。 冲锋？向那里冲锋？图拉扬盯着他的指挥官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耸了耸肩。是啊，为什么不冲锋呢？他们不可能永远守住防线。图拉扬向传令官发了个信号，传令官响亮地吹起了号角，骑马的战士们开始列队。图拉扬也加入了他们，就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洛萨身后。 盾墙为他们打开了，他们冲进了部落的前排，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，在兽人中切开了一条通道。片刻之后，洛萨发出信号，他们调转了马头，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包抄到兽人的侧翼，然后他们再次发起冲击。正当他们打算进行第三次冲锋时，部落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鼓声，兽人们撤退了。 我们做到了，他们正在后退。 洛萨点了点头，但没有转过身去，看着兽人转身跑开一段距离后重新集结，然后这些兽人转身以急行军的速度朝着联盟军队的右侧开始移动。 他们在向东进军，前往辛特兰。 爵士，我们把他们打跑了，我们要追击吗？ 不对，我们阻挡了他们，守住了阵线，但他们并没有再逃跑，他们是要绕过我们。当然我们做得很好。 爵士，我们应该在他们找到另外一个立足点之前追击他们，不是吗？ 看看你身后 啊。 图拉扬转过身去，立即明白了洛萨的意思，他们的军队因为战斗的结束而松懈下来，战士们在原地倒下来，有的是因为战伤，而有的纯粹是因为疲劳。战斗持续了数个小时，虽然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么久，但现在战斗结束之后，图拉扬也感觉到自己浑身酸痛，而且他们用坏了不少武器，弩车的箭基本上都射光了，他们的柴火和火绒已经用了大半。 我明白了，我们需要补给，现在还不能去追击他们。 没错，但现在我们测试了他们军队的实力，我们的部队也证明了他们能够抵挡部落，这很好。我们还把他们挡在了首都之外，这也很好，你做得不错。 洛萨说完调转马头走回自己的指挥营帐，托莱扬看着他，这句简短的赞扬让他充满了自豪，他调转马头跟上洛萨。这时他才意识到卡德加说得很对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害怕。